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，不让我淋雨。 时间煮雨是郭敬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《小时代》当中的主题歌，唱的是对于时间和生命的一种感悟。时间就像被蒸发的雨水一样，一去不复返。这里的一个主字唱出了时间流逝的残酷。 风吹雨成花，时间追不上白马，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？云翻涌成沙，眼泪被岁月蒸发，这条路上的你我他，有谁迷路了吗？我们说好不分

伤口会不会治愈？